今个礼拜咧，我相信啊、要睇个乌克兰嘅局势啦，即系个回事系点样走法啊？因为而家我系见到就系话个局势已经好似系越嚟越紧张啊！俄罗斯嘅国会嗰度又通过咗话可以向乌克兰动武嘅时候咧啊！咁今个礼拜究竟几时真正会有机会真系打起上嚟咧？咁啊，当然希望咧就呢样嘢唔会发生啦，大家都系虚张声势啦，即系美国同埋俄罗斯方面都。啊，咁但系对个汇市嚟讲咧，我哋都知道就系话啊，金融市场好多事嚟讲咧，都系话咩嘅，即系炒咧就炒嗰、那个啊 rumors 嘅啫，啊 buy on rumors sell on fact 啫嘛，啊咁所以咧就俄罗斯即系乌克兰嘅局势嚟讲咧，对个汇市始终系会有影响啦。即系如果佢真系话啊拆枪走火啊，或者真系打起上嚟嘅话咧，啊个 yen 真系会有机会再试翻100嗰个重要关口都唔奇嘅。 系 啊，咁或者我系逐只讲啦，即系嗰个 range 方面啊。嗰、那個 Euro 咧就上個禮拜五咧就升到上個今年嘅最高位啦，就最高係見過 1.384 啦。係啊，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啊，如果烏克蘭嗰邊有事嚟講咧，對個 Euro 嚟講咧應該係利淡嘅，因為歐洲嗰邊嘅資金咧係會有機會走咗過去英國嗰邊，因為要資金嘅避險咧，歐洲嗰邊咧就可能會係喺英鎊嗰度嘅。係啊。咁所以我覺得就話 Euro 嗰個上升嘅空間咧，其實係有限嘅。咁今個禮拜我俾個 range 嚟講咧，上限我都係俾1.3850嘅啫。 嗯。 啊，下低咧就我覺得1.3580啦，即係270點嘅 range 啦。咁當然就係話啊，歐元區嗰、那個即係除咗烏克蘭之外咧，歐元區嗰個 GDP 個數字嘅表現啦，同埋啊今個禮拜五。美國嗰個就業數據嘅表現啦，咁其實都係會對嗰個 Euro 嘅走勢咧有一定嘅影響啊。咁但係我覺得就話上升嘅空間，我仍然唔睇好啦，因為嗰、那個啊啱啱公布，譬如好似嗰個意大利嗰個失業率咁，亦都係再創新高啊，即係意味咧就係話其實歐元區嘅經濟都仲係有好多問題喺度。啊，咁礼拜四欧洲央行议息嘅时候，咁佢会唔会话咩咧？会唔会有任何新动作咧？我估计系冇嘅。咁如果冇新动作嘅话咧，对个 Euro 嚟讲咧，都系会有个支持啦。因为啊，上个礼拜嗰个 CPI 出嚟系上翻上个 0.8 嘅时候，啊，我亦都系有利咧，就系话欧洲央行咧啊，暂时嚟讲系作壁上观，即系唔做任何动作住嘅。 嗯。 啊，咁、那个 yen 嗰方面咧就啊，我哋头先都讲过啦，就系话如果真正正系会有机会开火或者咩嘅话咧，啊，咁我哋知道除咗乌克兰嗰边咧，喺北朝鲜咧，即系北韩啦，上个礼拜五亦都系射咗四支导弹嘅， 系 啊，咁对于嗰个 dollar yen 嚟讲，亦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啦，咁所以啊，暂时嚟讲咧，啊。嗰、那個 dollar yen 即係嗰個 yen 咧，同埋嗰個 S&P 咧，係可以大家同步升嘅，唔似得之前咁咧，係真係話你升我跌，我跌你升啊咁。 嗯， 個禮拜個 range 方面咧，那個啊 dollar yen 咧下低我會 set 翻低少少，係100.40，上高咧都仲係103.20。 嗯， 啊，咁如果真係話啊，如果真係啊開火。真係拆槍走火嘅話咧，啊個 dollar yen 下試翻100個關口咧，亦都唔係咁出奇嘅事。啊，咁至於嗰個英鎊嗰方面咧，咁我都講過啦，就係話如果真係啊烏克蘭嗰邊出事嘅話咧，可能歐洲嘅資金咧係會由歐元區嗰邊咧就轉咗過去啊英鎊嘅，咁所以英國嗰方面咧就可以即係個英鎊咧。是可以睇高翻少少啦，咁但系啊、可以睇几高咧？我亦都唔系话睇，即系唔系话真系睇得太高啦，咁所以嗰个 range 方面咧，今个礼拜会阔少少啦。下低咧，我睇16520啦，啊上高嚟讲咧就16850啦。咁今个礼拜比阔少少啦，因为我都唔知就系话嗰个影响系会去到边度。 始终系就嚟打仗咁嘅 feel 啦， 吓系啦，即系好似个局势好紧张咁，但系我仍然系希望咧，就系冇唔会有任何嘅啊战事发生啦、 嗯， 啊，咁嗰个瑞郎嗰方面咧，就其实都同个 yen 系差唔多啦，啊，咁下低嗰方面咧，我系会俾啊 set 咧就系0.8680嘅， 上高咧就0.8880。 系、 啊、今个礼拜我系略为睇好个瑞朗少少。 嗯。 啊，咁至于嗰啲商品货币方面咧，就啊个澳洲纸咧，我觉得个调整系未完嘅。啊，当然咧就礼拜二嘅时候咧，就澳洲央行系会议息啦。咁但系我系见到就话啱啱中国出嚟嗰、那个啊官方嘅最制造 PMI 咧，系由50.5跌翻落50.2啦。咁礼拜一嚟嘅，即系对个澳洲纸嚟讲咧，亦都系比较负面少少。 系 啊，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啊，佢应该就系再升翻上去90楼上嘅机会咧，啊唔会太大啦。即系你就如果你真系话升嘅话，上高都系去9040啊咁上下，咁我相信系会 cap 住咗嘅。 系 啊，咁今个礼拜个澳洲纸嘅 range 咧，我俾咧就系0.8820到0.8980嘅。 嗯， 啊，咁我估计就唔会话咩啦，唔会太过大啦，波幅方面。 嗯， 啊，咁。啊、如果系个计嗰个强势嚟讲咧，可能嗰个楼指仍然系会比起个澳洲指系偏强少少。咁但系嚟到呢个0.84楼上嚟讲，我亦都唔觉得话佢有太大嘅上升空间噶啦。啊，咁所以今个礼拜我俾个 range 咧就系0.8180到0.8450嘅。 系 啊，咁、那个加指方面咧。啊、那個 range 咧就係109.80到111.60，當然咧就係話個佢都係比較偏弱少少啦，即係啊覺得咧 can 係會偏強少少啦，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就係話啊維持翻佢喺之前咧喺112.24嗰個位應該係見咗短期嘅頂部， 係 咁我仍然係維持返咁嘅睇法啦，所以我覺得就話如果你見到111.60到111.80咁上一位嘅時候呢，亦都不妨入去估下到 dollar can 囉。 嗯。 啊，咁今個禮拜大家都係要睇住話咩啦，睇住就係話烏克蘭嘅局勢啊，啲數據表現，央行議息同埋美國嘅就業數據啊，呢四大因素呢都仲係會影響到今個禮拜嗰個走勢啦。啊，咁、那個 range 方面呢，近期嚟講，我哋都知道就係話，除非有特別嘅意啊特別嘅事件出現咁，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其實個匯市係啊而家好大程度都係個別發展嘅，即係唔會話美金升或者美金跌嘅。咁每一隻貨幣咧，都係要跟翻佢自己國內嗰個數據表現啊，同埋即係一啲啊同佢相關嘅因素，譬如話避險因素啊咁啊，咁大家亦都係會即係需要睇住啦。咁最後咧。亦都再咩啦，再俾埋嗰个 Euro Yen 嗰个 range 啦，因为近期嚟讲我都觉得就係话都叫几顺下，咁希望嗰个旺势呢仍然係能够持续啦。咁今个礼拜 Euro Yen 嗰方面呢，我其实都啊其实都唔使点俾㗎啦，都系维持返喺上个礼拜俾个 range 就係13880到141.5。咁啊、如果係141楼上嘅话呢，其实大家都可以尝试就去估啦，即係估个 Euro 买 Yen， 因为啊博咩呢，就係博嗰个 Yen 係会有机会升，而嗰个 Euro 呢嚟到呢啲位嘅时候呢就上升空间唔大囉。啊，咁如果佢个 Euro Yen 嚟讲呢，就我 prefer， 即係我个人呢都係宁愿就係等高位嘅时候呢就高啊，即係高估就好过低揸啦。 嗯，大家留意返啦。 嗯哼。啊，咁今个礼拜个 range 咁啦，咁希望仍然系能够保持到水准啦。啊 ，OK， 好 ，OK， 嗯，拜拜。